OK，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OK，我们上一次讲了第12品，第12品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讲这个如何观如来。我们同学这边同学应该绝大部分同学都听过了《金刚经》，至少1到8品吧，对吧？至少1到8品。所以其实《金刚经》啊，前前后后有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见如来啊？有的地方是讨论可以，你是不是可以以身相见如来？有的地方呢是讨论啊，像身相见如来第5品，有的地方啊，13品是不是可以32相见如来讨论？那么还有一个第20品是讨论呢，是不是可以具足诸相见如来？我就说，哎，我们大家都至少上过前面8品，所以第5品肯定上过，对吧？佛就是这个跟须菩提讨论嘛，讨论这个可不可以身相见如来？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啊？我这边念一下，好了，把经文拿出来。须菩提，于意云何？何以身相见如来否？好，这个佛问须菩提，哎，是不是能够见身相就见如来？大家大部分同学在念第5品的时候啊，或者我想很多人到现在都未必了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就先不要甭说答案了，题目可能都没听懂。可以，是不是可以身相见如来？用比较粗浅的方法，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的方法，他是在说：哎，你看到这个如来的身相，你看到这个佛身，那你是不是就见到佛性了？啊，如来嘛，是不是可以如来的身相？啊，你身相见如来。你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啊，你看到那个佛的样子，是不是就见到他的佛性？啊，但是你去想，仔细想一想，佛不是每个佛都长得是我们这个叫什么雕像，或者是那个唐卡上面画的佛像。有些佛他可能长得是一个老鼠的样子，或者是一个蟑螂的样子，或者长得是一个鬼魅的样子。那你觉得你看到那个老鼠、蟑螂、鬼魅或隔壁的小黄狗，你有见佛性吗？我想肯定没有。所以他这边其实就是问你说，是不是能够看到那个色身啊？它所外面所显出来那个相貌或者相用，你就能够见到他的那个如来，是不是就能见到佛性呢？那么这个是比较粗浅啊，你其实可以把它比较扩展开来，也就是说他在问。你是不是见到任何的色相，你就能够见到它的法性啊？所有的这个万法，你是不是任何一法，所有一切万法，你是不是见到它的相用，你都能够看到它的洞悉它的法性或洞悉它的佛性？这个是他在问你这件事情啊。那所以其实须菩提答的啊，这个从姜味浓的解释，他是说这个东西啊。其实他可以有2种解释。他说：“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其实须菩提的2种解释，他说：“哎，老师哦，这个看色身啊，绝对不能见到色身，就认为你见到佛性了哦。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所有的色身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身相，就是所有的色身根本不是真实的啊，即非。”学过《金刚经》的，还有没有点印象？即非是名，就是说所有的身相啊，它不是真实的那个身相存在，它只是名字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个小黄狗，它是即非小黄狗，是名小黄狗，就是事实上它真实体性，它不是一个小黄狗啊，它当体即空，它不是真实存在，它是空性。但是是名小黄狗，就是它还是随着不同的因缘哦，虚妄显了这个小黄狗的相，所以你还是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小黄狗。这样子能听明白吗？哦，这一句你要懂啊，因为我们现在探讨如何观如来啊，哦，所以须菩提他是这么讲，但是那个姜味浓居士也有说，其实啊，他说你呀，要用2种方法去切入。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当然不能以色身见如来。你见到了蟑螂就是蟑螂，对吧？你见到蚂蚁就是蚂蚁，你不可能见到蟑螂，不还见到它里面的佛性，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是今天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也就是说， 他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就是当他看到眼前那个毛，他知道那是假的，那是一个影子。只要你能到这个点上，你明心见性了，你已经证得空性了，知道心外无法，哦，所有万法根本不是真实存在，万法由心造。那这个时候你见色身能不能见如来？可以、哦、你见到任何东西，这些相用你都见到了佛性。这个地方很深、哦、我猜啊，我旧同学有可能听懂了，那个第一次听金刚经的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前面八品，我猜想讲到这边你未必听得懂，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经过了这个维摩诘经的加持之后呢，诶，我想现在听懂这一段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后来所以佛说没错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那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见如来啊？诶，大家我再提醒大家一次，不要觉得说诶，什么时候眼睛忽然看到佛像了，不是这个意思。见如来就是你证得佛性了。什么时候能证得佛性？什么时候证得空性？什么时候涅槃啊？他告诉你，若见诸相非相，如果你见到了诸相啊，就是所有这个万法，一切这个万法的相用，你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诸相非相，那你就见佛性了。所以什么叫见佛性，什么叫明心见性，就是跟你讲，你只要知道万法无生，你只要知道你以眼前所有的景象全部都是假的，你真正的不是说你只是现在告诉你自己它是假的哦，这个不算啊，是你真正看到它，你已经证悟了，说哇，根本它是影子，我根本在这个梦境里面这是假的，我在一个舞台剧里面，那旁边是假的，我在那个 VR 里面这些所有的人物都是假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见诸相非相，你有没有见到诸相？有，他没有说要断灭诸相哦，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从来没有说要你断灭诸相哦，他说要你见了诸相，但知道它是非相，那你见如来了。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说你断灭诸相你见如来，不可能，因为你还真的得见到，就是你知道你眼前还是有这个，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的确有看到东西了。哦，那在，因为我们还是在讲相用嘛，所以你的确看到这些，你在娑婆世界你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见如来。哦，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探讨如何去见如来，如何去观如来。那么在《金刚经》后面还有很多讲如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讲，因为大部分同学，很多同学在这个大班里面是没有念过的啊。这个要等到那个我们慢慢把《金刚经》讲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但是第五品，因为每一个人都上过了，在这边基本上每个人都上过了，所以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若见真的是诸，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好，即见如来。OK， 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把上一次啊十二品，我们讲这个如来，我们把那个经文再拿出来好了，我们一起在这个欣赏一次，好不好？我们这段经文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再一起欣赏一次，慢慢念，把我们的心啊静下来之后，我们今天就进入。第十三品，我观如来前既不来，后既不去，今则不住。啊，这个没有前，也没有后，也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就是你不能着着有，你也不能着着空，你也不能着着空有都不着。啊，就是你到最后是具空不生。那么不观受想行识，不观事如，不观事性，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五蕴都一样，等于是你不观五蕴，不观五蕴如，不观五蕴性，这样听得懂吗？非四大，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哦、它绝对不是相用。那么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他呀，这个机字不，这个无机就是不起的意思，啊，超越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过是超越， 不在三界啊、哦，这个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讲这个六道不在三界，三垢已离啊、哦，三垢就是三毒，顺三托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三托门啊，讲的是空啊、哦，这个是空无作无相，讲的就是空性啊、哦，这是随顺空性，随顺真实。具足三明呢，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讲的是什么？随顺众生啊！你那个天眼，这就是这些，三明是用来干嘛？这神通是用来度化众生的。所以上求这个上，就是上求随顺真实跟随顺众生，上求跟下化竟然与无明等。为什么？因为明与无明其实都是空啊、哦，就是我们讲涅槃跟生死。都是空，菩提与烦恼都是空，所以无明与明也都一样，都是空，所以都是平等的。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哦、不能着一，也不能着异，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也不能着任何的二元，没有自己的相，也没有他对面的相、哦、你没有相，你非无相，就是无相就是空嘛，但也不能取相，取相是有、哦、不在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你要怎么去度化众生？要超越二元，不在生死的彼岸此岸，也不在涅槃的彼岸，那是不是在两岸的中间，在那河中间？也不是，超越一切二元去度化众生。关于即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致知，不可以世事。这个致，很多我们讲说这个圣人啊，说这个菩提啊或涅槃啊，圣人的智慧，你也不能以圣人的智慧去形容如来佛性，你也不能以凡夫的分别去分别佛性，因为它超越凡圣啊、哦，无悔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垢非净。这个就是再圣，就是我们讲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再圣不增不增，你的那个佛性啊，这个如来、哦、是圆满的，它不会因为你变成圣人而增加一分，再凡不减，也不会因为你变成凡夫它就少了一分、哦、也不会因为你的是变成圣人它就更加的清净，或你下了地狱它就更加的污秽，不会的，它一直处于圆满的状态，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事无说，不能以二元凡夫二元的文字思想各种方式去形容它或理解它、啊、不失不见，不犯不戒，不忍不讳，不净不殆，不定不乱，不滞不愚。他告诉你，如来啊，我们的这个佛性啊，是超越了六度啊，六，你不是说你行六度就是这个佛性啊，不是、啊、超越六度，也就是你行了六度，你要当没有行，要不要行？要行，但是你在梦中大行佛事、啊、你在梦中大行六度，因为在梦中嘛，所以行了当没有行啊，其实没有行啊，所以超越了六度啊，不成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说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因供养，非不因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啊、同真迹等法性，讲的是我们这个真迹啊，就是正者正悟的这个真实性啊，这个万法平等的这个法性或佛性啊，都是一样的啊，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劫缚，离开所有的烦恼，超越你六根的功能，见闻嗅尝觉知全部超越、啊、等诸智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失啊。他说啊，这个诸智啊，就是所有一切这个圣者的智慧，其实就是在讲空性。 同众生呢，其实你就是等于这个心佛众生无二无别，这句话就在讲这里，没有任何的分别啊、哦，众生与佛自他无任何分别，一切无失，完全的圆满，无着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啊、哦，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这个有没有爱取有，有了你就糟糕，有了你就是造业啊。那这个所有一切啊，如果不是真实的，你不可能拥有。所以当你起了分别心还带回家的时候，拥有的时候你完蛋，造业了，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所以他说这个不能用任何的言语啊、文字啊、任何的一切的方法去表示啊，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现就告诉你什么是佛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佛性，这个真如的境界。你能够做如是观啊，你要这么样去做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啊，看看是不是开始能够有能力。把今天学的这一段跟《金刚经》做一个关联啊，去做一个连接，那就很棒。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经啊，越读越多，你的这个会越来越有乐趣，因为所有的经都是其实都是互相 reference， 然后都是以经解经，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这个能够有充满法喜。一开始很难啊，一开始真的是。哦，这个因为程度太低了，实在是没办法，但会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喜欢。好，我们那就开始讲第十三品了。上次有讲过这个十三品啊，是在开始讲我们这个流通分的啊。前面啊是舍利弗不是发愿吗？要护持啊，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这个被维摩诘经这个。能够摄受啊，就是能够加持啊。上面是讲舍利弗发愿，这一章呢讲这个第四天啊，这个释陀环音第四天啊，这个天地啊，他们也发愿啊。我们来看看啊，怎么讲的法供养品第十三啊，尔时释陀环音啊，就是这个第四天啊，这个天的王啊，天那么于大众中薄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十相经典。他说：哇，我跟着这个，也跟着佛啊、文殊师利、菩萨等等啊，也学了好多的经文，听你们讲了好多的法。他说：但是啊，这一次大概这个天地从头到尾就在那听。他说：哇，大开眼界，真的不可思议。他说：这个法是自在神通，自在神通。你看，讲到神通就是下化众生。然后决定实相呢，这个实相就是空性，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啊是上求下化，就是上求空性智慧，下化有情众生啊，这整个就是在行菩萨道，讲怎么样是行菩萨道。那么他说这部经典非常厉害啊，如我解佛所说意趣，若有众生闻此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啊。这个蛮容易的，我们就不再解释。这个是法就是实相之法，也就是说你学了维摩诘经，你信解受持读诵，那肯定你一定能够证空性，你绝对啊是那么会得到这个法。什么法？那当然是空性大法啊，实相大法啊。如果是这样子，都必得这个实相之法。何况如说修行，斯人则为蔽众恶趣，开诸善门，常为诸佛之所护念，降伏外学，摧灭魔怨，修治菩提，安处道场，屡见如来所行之期。啊、哦，那更是有人如果能够，前面是信解受持读诵啊，这个如果还照着上面去修行，那肯定成就更是不得了。啊、这个开这个避众恶趣开诸善门，其实就是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而且呢，你常常啊，就时时都是被诸佛所护庇护用啊，而且绝对可以对付这个外魔。其实对付外魔就是对付心魔，就是你能够降服心中的那个魔鬼，能够降服你的烦恼。 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几世啊。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修行人受持读诵如说修行，那么第十天说他就会跟他的眷属啊，都一定会保护而且供养这个修行人。什么叫供养？就是说至少衣食无余吧，啊，你不用担心这个疫情的时候没饭吃，你疫情的时候封控你都还是有饭吃啊，那么他就一定会护佑你，让你衣食无忧，至少无忧啊，不敢说多么的这个丰裕，但至少无忧，那么让你想要修法，毕竟能修法，想要这个修行，想要这个广为流传，这个把这个法啊法义啊经文广为流传，就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他都会护持你啊。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世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到其所。他说啊，甚至在一些这个穷乡僻壤啊，不管是大城小乡啊，这个大街小巷啊，哦，山林旷野什么地方，只要有这个经文的地方啊，就是有人，其实也就是有人在说法啊，有个经文不可能一本经文掉在那地上嘛，就是有人在供养，有人在这个受持读诵啊，有些在为人说法或在如法修行等等。他说我们也会跟着眷属在旁边护佑啊，都会到，那么我们呢也会保佑他们啊，供养他们，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啊，没有相信还没相信的呢，我们都会让他们就是护持他们，加持他们，让他们相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啊，已经相信的这些人我们会护念他，供养他啊，供养佛供养法，因为这些人他就当佛在供着，则供养佛供养法啊。那么佛言善哉善哉，天地如如所说，无住而喜，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真的太好了啊，善哉善哉，他说天地啊，你说得好啊，你也做得好，非常随喜你，我也会护保持，就是说我也会随喜你，这么护持你啊，这个佛也会保佑你啊。他说因为这部经文就是在讲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这些诸佛，就是已成就将成就未成就将成就的这所有的诸佛，他们不可思议这些空性的智慧啊，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的三菩提，无上正的正觉这个菩提啊。所以佛非常的这个等于是随喜赞叹啊，是故天地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世经者，则为供养去来经佛。你看他说，他告诉天地啊，他说告诉那个世陀环音，他说如果有任何人啊受持读诵供养这个维摩诘经，就好比你在供养过去以及现在以及未来所有的诸佛，那你看这个功德有多大啊！天地正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竹为稻麻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节或减一节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就是在说继续用一个形容啊，来形容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就好像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全部都充满了如来。那么他说就好像这个像甘蔗啊，他就用一些这个大量的东西啊，甘蔗田去看整片甘蔗，竹苇也是嘛，稻麻丛林这样子密密麻麻的，这个一眼望尽 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尽头的这样子的形容词来形容有这么多的诸佛啊，其实就是诸佛菩萨。他说啊，那么你看有这么多的诸佛，然后这个善男子啊，就用一劫这么长的时间啊，或者是比一劫短一点点时间，恭敬尊重啊，来这个赞叹供养这些佛哦、啊，奉诸所安，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供给这诸佛所有日常生活需要任何需要的东西。你看看这么多无数无量无尽的这个诸佛，他花了一劫的时间去供养，那这个功德够大吧？是不是功德够大？而且还没讲完哦，前面讲是供佛，现在还继续接着讲。他说至诸佛灭后，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纵广一四天下， 高至梵天，表煞庄严，以一切华香璎珞，床幡霁月，惟妙第一，若一节若减一节而供养之。前面供佛啊，这边讲什么呢？佛灭了以后啊，他不是会烧出那个舍利子吗？啊，之前供佛，现在供舍利。啊，这个舍利他起这个七宝塔，而且啊，这个七宝塔非常的非常的高大，这个是一个像这个众广一个四天下，这个非常非常庄严，非常高至梵天，又大又高的这个非常庄严的宝塔去供舍利子，也是供一节啊，或者比一节少一点的时间，前面供佛，后面供舍利子。他问天帝说：“于意云何？其人执福，宁为多否？”他问是这个天帝说：“这样子的 credit， 这样子的功德够不够大？哦，那个肯定大嘛，那大的不得了啊！”释提怀因就说：“哦，甚多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啊。”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就算我用百千亿劫去形容他的功德，也不可能形容得完啊。那佛就告天帝，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于彼。他说如果刚刚我们讲了先供养佛，后来又供养这个舍利子啊，他说这个福已经是大的不得了，累世累劫也说不完的功德。他说但是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听到了这个维摩诘经，能够愿意信受奉信解奉持，就是你相信他，你也 try to 去了解他，而且你愿意照着他里面的教法慢慢的去如是修行啊，你愿意去读，你愿意去做，那他说你的福啊，比刚刚所讲述的那个福德，那还不知道要高的多少倍。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诸佛菩提皆从此生啊，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缘福不可量。他就告诉你，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从维摩诘经所讲的这个道理里面所修，他照着这个道理去修行而成就。成就他的这个佛果。所以这个如果你是从因缘啊，就是从因缘相用来看，哇，这个福德是不可思量的啊。这个地方呢就讲述维摩诘经啊它的这个功德有多大。那么接下来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故事是怎么说的。他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因缘啊，很有趣啊。佛告天帝，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啊，有一个药王佛，号曰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是佛的十大名号。其实他这边讲的呢，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很久以前有一个佛叫做药王，叫药王佛。那么这个他的世界啊，就是他这个药王啊，世界名大庄严啊，这个药王佛的这个佛国土叫做大庄严，节曰庄严，这个时间啊也庄严，也是叫做庄严。佛寿20小劫，其声闻僧36亿挪由他，菩萨僧有12亿。这个佛啊，药王佛，他的寿命有20小劫，那么他里面，他的佛国土里面呢有僧文众啊，里面有36亿挪由他。这个挪由他就是古时候啊梵文的这个一个亿的意思，所以也就是僧文众呢有36亿个亿，那么其中还有菩萨众有12亿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修行人。那么他佛陀继续告诉天帝，他说天帝啊，这个时候啊，世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七宝具足，王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服怨敌。就是继续告诉天帝这个故事，他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转轮圣王，也是反正就是些这个非常转轮圣王，有些在天界啊，这个能财这个叫做福报非常了得啊，这个财福报，尤其是财福道非常了得啊。那么他们就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宝盖，名字叫宝盖。那么当然是哇，他那个七宝具足，王四天下。那么这个 宝盖王啊，他有1000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呢都长得非常端正有见啊，而且其实都是随着这个爸爸在修行。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施诸所安，至满五劫，过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当如我，以身心供养于佛啊。那个时候啊，宝盖王吧，宝盖王呢就跟他这1000个儿子啊，其实还有所有的眷属啊，就一起供养药王如来啊，这个各个方方面面都非常圆满。五劫以后啊，他自己在那边做了五劫，就告诉他1000个儿子啊，你们呢以后也要像我一样啊，那么。应该是说这个转轮圣王啊，可能就活了五劫吧。那么他死了之后，就告诉他儿子，要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儿子能够像他一样，继续去供养药王，因为这个药王如来他可以活20小劫嘛啊。所以，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如来，复满五劫，一切时安。啊，就继续做啊，这1000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啊，齐王一子，名曰月盖，读作思维，宁有供养书过此者。那么有其中一个王子叫做月盖，他就坐那儿想，他说，哎，这个财布施啊，当然或者财供养佛当然是很棒，他说，但是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供养？啊，除了这样子的供养，有没有办法做更好的供养啊？这个月盖大家要留意一下啊，这个待会记得，因为现在讲月盖王子的事情。那么后来啊，就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养，胜诸供养啊。就这个突然听到天空就有声音啊，就告诉他。他心里在想嘛，就空中的声音就告诉他，他说有哦，他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法供养，那比你现在这个供养的这个供养要殊胜了很多。即问何谓法之供养？那这个月盖王子就说：哎，那到底什么是法供养？没听过，可不可以教一下啊？天曰：如可往问药王如来，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他就说：你去找药王如来，他会告诉你，他会为你解说法之供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即时月盖王子行议药王如来。起手佛足却住一面，佛佛言：世尊，诸供养中法供养胜，云何名为法之供养？所以这个月盖王子啊，真的就去跑去找这个药王如来啊，就跟他起手顶礼啊，这个顶佛足。那么行礼完之后呢，就站在一边就问这个药王如来说：佛陀啊，或世尊老师啊，都行啊，说在这供养之中啊，这个我听说法供养啊，非常的这个殊胜，那能不能请你教导我们什么是法供养？好，那么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现在开始解释了，这边要特别留意啊，这不是故事啊，这个在讲什么叫法供养。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摄，陀罗尼印印之，把它整个念完好了，至不退转，成就六度，善分别意，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入大慈悲，离众魔事及诸邪见，顺因缘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空无相无作无起，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诸天龙神钱达婆等所供叹誉，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诸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意，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即灭之法，能救一切毁尽众生诸魔外道及贪着者，能使不为诸佛贤圣所供称叹，被生死苦，是涅槃乐，十方三世诸佛所说，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 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后面还有一小段，我把它念完。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争，离诸我所。依于意，不依语；依于智，不依事；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必经灭故，诸行亦必经灭，乃至生必经灭故，老死亦必经灭。作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好，这一段大概是整个维摩诘经里面最后一段比较需要去理解的经文啊。什么叫法供养？回到刚刚这一段，就是说其实前面这一大段讲述的呢都是空性大法啊，不管是任何经典或教理，就是讲这个空性大法啊。先开始介绍这个空性大法，那么告诉你，如果你对于这个空性大法能够真正的信解受持或者是如法修行等等，那你就叫做法供养。我们来看看啊，怎么来解释这一段。所以你看，诸佛所说深经，一看深经啊，就一定是大乘经典，而且讲的应该就是空性的这种空性实相大法啊。诸佛所说这种深经啊，这种样的深经是什么样的深经？它后面就形容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啊，而且绝对不是你有分别的这种思想。绝对不是你有分别心，你分别心还有去能够理解的啊。所以这个世间难信，你非常难相信，而且你也非常难接受啊，而且非常的微妙，不常见。大家千万别以为就是这么的容易，或者是人人都有的机缘，你就可以听到这样子的大乘空性大法，或讲的真的是比较靠谱的空性大法。外面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很多心灵鸡汤、这个相似佛法，如果你一听、觉得非常马上进入状况，觉得哇我就是这么想的，通常这种都不是诸佛所说深经。因为经文告诉你，诸佛所说深经的确是难信难受，你是需要一点时间 breaking 的，那么你能够见到，你要能够见到这个非常微妙难见，这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啊，而且是清净无染。先解释这个大乘经典，而且是菩萨法藏所设。再来呢，是陀罗尼印啊，前面这个印是名词，后面那个印呢是动词，就是把它 stamp 这个印下去，陀罗尼印，也就是说陀罗尼啊，就是大这个总持大法印，这个佛的大法印啊，有那么一个印章真的给你印下去啊，陀罗尼印印之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空性大法，而且啊不退转。学这个空性大法，你是能够学到不退转，成就六度啊，善分别意。这边的分别意并不是说我有分别心啊，我对所有事情都有分别心，不是的，是说你的那个智慧啊，在空性的智慧之上，你能够看清楚世界那个分别相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空性的基础之上，你能够见for example 你可以见到所有这个众生他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根性，你要怎么去度化它、所以这个是说善分别义。还有呢，就是所有不同的法门、这些诸佛的法门，各种的这些 教法你都能够详细的理解、这个叫做善分别义。顺菩提法众经之上、这个当然菩提法就是空性大法。然后呢，能够入大慈悲，离开所有的这个模式、离开模式，首先你心要清净，你才有可能离开模式。你的心不清净，你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外魔、内魔外魔 都没有办法离开。那当然你没办法离开这些模式，你肯定还是会有邪见啊。那么它，但是同时的你还是会顺因缘法啊。这个因缘法玄奘是翻成甚深的缘起。那么这边所讲的这个因缘法甚深缘起啊，其实你也不能够把它想成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讲的这个虚妄的相用。其实啊，它就是说你还是顺着这个因缘走啊。你知道就是说虽然万法当体即空，但是它还是会玄虚妄显象。你不是真实的认为所有的这些万法是真实，哇，把它因缘所生法，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空、无相、无作，讲的是三解脱门啊。这个无起，无起呢就是起呢，起来啊，升起，无起就是无声的意思，能够令所有的众生坐于道场转法轮啊。所有这个诸天龙神钱达婆等，讲的是天龙八部啊，讲的是所有的这些天界的所共叹誉啊，所有的这个天啊、人啊啊，这些所有一切众生都为之赞叹啊。之后呢，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诸贤圣一切智慧啊，这些都比较简单了，就不再重细讲的说菩萨说众菩萨所行之道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要注意，依于诸法实相之意，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即灭之法。注意哦，要依于诸法实相之意。记不记得《维摩诘经》在前面在讲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所以你在跟任何人在讲述任何法的时候，你必须要依诸法实相，也就是要依于空性，也就是你要在知非常清楚万法无生的基础上，那你可以去宣扬这个小乘的无苦空无常无我啊，讲无常苦空无我，小乘的苦空无常无我啊，苦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经文都讲过很多次了，苦是针对于乐而有的苦，都是二缘。但是我们现在大乘的苦空无我是超越苦跟乐的这个乐啊，其实就是讲说这个苦是它真实意是什么，其实也是当体即空。所以佛陀才说，你想超越，你想摆脱所有的痛苦，你只要知道苦它根本不存在，那你就摆脱所有的痛苦啊。那无常、苦、空、无我都一样，是吧？无常是什么？其实就是常无，大乘的意思去解。所以你讲所有的这一切法，必须是在大乘的这个基础上去讲，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去讲，这才可以啊。那么能救一切毁尽众生、诸魔外道及贪着者，能使部位诸佛贤圣所共称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大乘法，它能够解救所有的众生，它也能够让你见到实相，那么它也能够这个抵抗啊，或者是convert， 其实应该是说也帮助这些诸魔外道贪着者啊，能够让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继续为非作歹，他就跟着你修行等等。所以啊，就是大乘经典的这个功德啊，能够被生死苦，能够是涅槃乐，十方三世诸佛啊所说啊，就是这些都比较简单啊，我们不再多说。他就这边讲啊，这一段就开始讲了。他说：“你看，若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读诵，而且呢，你看这一段啊。”若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读诵，这个是不是你就了解它的深意，能够了解它这个空性的大意？然后啊，你要以方便力啊，你看一看方便力是不是就开始度化众生，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这样子就叫做法之供养。所以你看法之供养怎么样，不但你要自己如法修行，就是你要理解空性，理解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所有的道理，那这还不够， 你必须要行方便力，以方便力你还要为诸众生讲述，你不能自己躲在空山那个空山里面，那个叫什么山洞里面修行，你得出来，不能光是自己了解而已，你还要讲给所有的众生听。他说这样子才行，也就是他的重点一直就是上求下化，你不但自己要学会，你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学会，这样子才行。好，那么后面也很重要哦，这几句他说这个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啊，离诸邪见，得无生忍。那这边怎么会又开始讲述这个十二因缘呢？其实玄奘啊，他这边翻成什么随顺啊，这个随顺缘起，他十二因缘其实他就说，你还不但你虽然你要了解空性，但是你还是要随顺缘起。这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不能够着到空里面去，你还是要从空出假。但是你随顺缘起呢，但是你离开诸邪见哦，你要知道这所有一切是因缘和虚妄有生啊，你不能以为这东西是真实的，所以啊，你要得无生忍，你要知道万法无生。啊，决定无我，没有自己的我，这个我啊，没有众生啊，那么这个是空性，对吧？但是呢，而于因缘啊，因缘果报，你要无为无争，离诸我所。这边在在处处啊，都是告诉你，一方面你要理解空性，万法无生，但是呢，你还是随顺缘起啊，你要，但是你随顺缘起的状况是，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啊，其实是这个虚妄显象啊，所以那么你就因缘果报，你也不要违背啊，你就知道你在这因缘所生法，你就随顺它，但是你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啊，依于义不依语，就是你啊，这个义就是法义，就是佛法所教导的真实义，你要依你要去听道理。你不要听这个文字啊，不要被文字语言所迷惑，你要真的要了解它的真正的道理啊，依于智不依事，这个智肯定就讲的圣者的这个空性，事呢就是凡夫的分别啊，你要能够知道空性，你不要去起凡夫的分别心，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这个了义经啊，其实我们讲很多次，就是在讲空性大法，这个讲实相就是了义经，不了义经呢，只要不是了义经的就是不了义经，很多方便法门啊，前期的一些教法其实是不了义经有很多，那他说你最后你要依据的是了义经、啊、佛陀是因为方便的，还有次第啊，就是讲给不同的法给不同根性的众生听，你要慢慢把它带过来嘛，是吧，众生说实有，那我先告诉你啊，这所有东西其实也未必是实有啦，是因缘所生啊。那么当你理解了这个因缘所生啊，有这个无常啊、空性等等的时候，他最后再把你带到这个万法无生，他是有次第一步一步带，但是最后呢，其实他真正要你听的其实是这个空性的大法，这个才是了义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那么依于法不依人，所以我们这边都是讲说，你在听佛法，你真正要听的其实是你重点是那个里面讲的道理，而不是说某某多有名的人给你讲的那个经啊，不得了，他这个大师，那他有名，不管他讲什么都是对的哦。他说你绝对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是要依于法，这个法哦，就是一般来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去解释，这是浅层解释，但还有个比较深层的解释，说依于法，这个是法性，依于人呢，这个人呢、啊、他跟那个玄奘说，这边是菩特伽罗，就是我们讲的 Buddhagala， 在讲这个非我相，非人相，非救生相，非受者相，这个是在讲这个轮回的知见啊，或者是轮回后面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你要依于法性，依于空性，但是你不要依于相用或人我之见啊。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用梵文解是比较深的，你就去理解吧，你依于法性，依于空性，但你不要依于凡夫之见、哦、当然坊间很多人说你要依于法的道理，但你不要依说谁讲的、哦、说某一你崇拜某一个老师，他讲的什么都对的，那就不应该 OK， 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哦、 这个都蛮清楚的，这个法相，他说虽然法相啊，其实你还是要随顺法相，也就是说你不能断念，前面讲法性嘛，那么这边讲法相，你还是随顺法相，你要随顺因缘，你要随顺真实，你也要随顺因缘，但是随顺因缘随顺法相的这个前提呢，也是说你要无所入无所归，你还是要理解这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入处，也没有一个归处，你虽然随顺它，但你知道这个是虚妄显象啊，无明，这个就讲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大家还记不记得？无明行识六入触爱，这个什么六无明行识啊，名色六入触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其实呢，他就告诉你，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生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他就告诉你啊，十二因缘呢，还是一个这个还是有因有缘的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无明开始嘛，如果无明灭掉，那这后面东西其实也都灭掉了啊，乃至生就不会再有生了，生也灭掉，那没有生呢，老死也灭掉，就是告诉你十二因缘，它还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你还是随顺它，但是呢，做如是观。你还说做如是观，说十二因缘无有尽相啊，这个他说啊，只要你这个无明，什么叫无有尽相，就是你这个无明，如果你明白，如果无明不灭的话，这十二因缘呢、啊、就是环环相扣啊，就一直这样生生不息转动下去，永远不会止尽啊，所以啊，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要不负起见，就是你要舍掉这个怎么说，就是舍掉的因缘所生法啊，你要释明啊，就不要再起这个怎么说，这个就是有违法之这个之见呐 啊有违法的之见，那么释明最上法之供养，前面讲法之供养，这边呢是在讲。就再讲的更深刻一点，是您最上法之供养。其实你看最上法之供养讲白了，也就是说你要随顺真实，但同时你也要随顺因缘，但在随顺因缘的同时呢，你要知道这所有的因缘是虚妄显象，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点上的话，那就是是您最上法之供养。所以前面讲的这一大段啊，都是在讲什么叫做法之供养，所以你就记得有那么一个这个叫做王子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王子叫做月盖，有个王子叫做月盖，他就是在想说什么样的供养能够比财供养还更殊胜，那他得知有个东西叫做法供养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法供养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啊，就会把维摩诘经结束了啊，那我们到时候看看，我们上次金刚经结束的时候找几个同学来讲讲心得，到时候我来看看有没有志愿者来讲讲他们的心得，那每一堂最后一堂课总要来大家聊聊天啊，后面剩的非常简单了，就是把这个月盖王子的故事给讲完啊，这个月盖王子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到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是谁，那么后面还讲这个到十四品也是流通篇啊，讲说这个弥勒菩萨也发愿说一定要护持啊，这个以后他我想他回来可能应该是不是也会讲这个法这个维摩诘经讲给大家听，他说他发愿一定要护持这部经啊，所以最后一堂应该也会挺精彩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 OK，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OK，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晚上九点上最后一堂课，结束维摩诘经，拜拜，阿弥陀佛，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阿弥陀佛，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